锵锵三人行，哎，陶杰老师，你看咱们这个也蹭蹭热点，我们的编导，哎，这小果多周到，你知道这个点吗？ 我知道。 现在这是个点了啊，这个你瞧瞧人家给我准备的， 对，这听说他借了枸杞什么的， 不是，这说明我还真是不用这个东西，你看，哎，你瞧，我给你倒倒，你看最经典的要这样倒在盖里，你看枸杞了吗？看见枸杞了，要泡的泡枸杞， 人到中年了。 你喝这个吗？ 我不喝。 你用 有人送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商品现象，因为有很多大企业他要送礼，他就做了一个这么保温杯。早几年前我已经收过几种不同的款式了。 你那几种啊？我有几十个，比如开各种会啊，都是送保温杯。 对，那我的会怎么老是送那个 USB？ 你们就送保温杯，应该的。 这次这个事儿啊，还真是非常好玩。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个黑豹乐队的老炮啊，赵明义，就是因为偶然被拍了一个这个照片， 对， 一下子啊，这个引就火了。然后你再往下看，这个勾连起很多当年，你看人家说了，人家说这赵大哥呢不光是拿保温杯，人还骑摩托呢骑。然后你再看，哎，这个这是当年人们青春时期的这个黑豹那个小豆啊，窦唯啊。然后你再看，这是更早年的，那时候窦唯还跟王菲好呢，就当年。哎，易军你来分析分析这一波又是为什么这么火起来的话题。 哎呀，我有阴谋论 啊！有什么阴谋论？ 没有，因为他们黑豹要重新开那个演唱会嘛。当然不，我这个就太阴谋论了啊！因为这个事情的前后也说不清楚。没有，我只是说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保温杯就是保温杯嘛，年轻人也可以拿个保温杯，不见得是中年人的标配嘛。但是后来我看他那个新闻是，他们好像是说在九月份吧，要在北京要开一场就是重新聚合在一起的那个演唱会，但是应该没有窦唯，说他们音乐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就是不太能够融合到一起了啊，所以就保温杯就火了。 据我所知呢，就说这事儿呢是他那个大出意料之外，他完全没想到。 我也觉得应该是意料之外，我就瞎说嘛。 结合你这个阴谋论呢，这倒是让我想到今天的一个问题。哎，这个陶老师您有学问啊，我一直不太懂什么叫后现代。但是呢，有曾经有看过一篇文章啊，就讲到这个现象很像后现代的一个特性。所谓后现代的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可能一个人选上总统，不是因为他的政纲，而是因为他的一个八卦，是吧？可能你比如说，他这30周年演唱会黑豹要举行了，他们说，哎呦，一方面呢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呢觉得很荒唐，说。哎呀，这什么多么好的设计也换不来这么样的一个营销啊！一下子火了，这票都抢光了。你说本来这黑豹30周年演唱会可能没那么风头火势的，结果就因为一个保温杯的话题，一下子确实起到了多少公关公司做不到的这个宣传效果。就是说，是不是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有一个歪打正着？或者说叫不擅长的，不是，或者说致命的一拳，经常是你不擅长的那只手打出来的。 对， 对，这个我比较相信，这个是公关后面有点的阴谋的操作，啊，这个叫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你要正面要推销一样东西，明明说，啊，洋洋，我说这个杯子，我不满这个杯子，我说旁边这杆。笔啊，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画面一看，啊，一连把两个连在一起，我骂这支笔的时候，观众就看见这个杯子，连到杯子上面写什么万寿无疆啊，啊，什么什么龟鹤同龄啊，还有这个杯子上面描的画啦什么，这个叫软促销，软销。现在这个软销呢，就可以容许后现代了。所谓的后现代呢，你看这个保温杯有一些联想，什么联想啊？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从前坐这个卧铺啊，看见这个列车员拿这个热水瓶， 哎， 你知道吧？在上海、北京，你从前小的时候，那个家居布置总有个热水瓶。 我爸爸现在还用暖水瓶呢。 有个玻璃的这么个形状的这个开水瓶。啊，然后一个玻璃杯这样盖着，然后或者又有一块布这么盖着。 对， 70年代回忆，所以这个保温杯呢， 从弗洛伊特这个潜意识来分析，为什么忽然这么红？哦，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热水瓶， 对，一个暖水瓶， 暖水瓶啊！那个时候很土啊，那个设计又什么梅花欢喜漫天雪啊， 对对对， 又是一棵松树。现在不同了，日子过得好了，不锈钢，你看这个设计啊，这个流线型很酷， 没错， 哪像从前那个热水瓶？ 你知道我们家最早 没得吃、 我们家最早用的暖水瓶呢，是外边是那个藤编的那个， 对对对，为了怕烫， 里边是内胆。后来呢，现在我们家还有，后来变成是铁皮了，但是铁皮上一个一个圆孔，密密的圆孔。现在是后来呢就先进了，是塑料的外皮。你就是现在我父亲还在习惯用。 你们就说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一个就是说一种记忆的这个延续，就算到后来日子好过了，不要用那个热水瓶了，但是心里还有，所以会造出一个随身可以携带的，每一个人有私有化的记忆。但是还有一点，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后现代，如果它的原则真的是失焦，你不知道他其实大家会看什么的话，那这个公关其实也很难做的。因为我们是假设说公关说不让你看主要的这个东西，而推荐另外一个点，那如果这个原则适用的话，他推荐那个点是他主要想说的，其实也很可能是打不准。就如果真的是他公关说要让这个暖水瓶火，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所以 你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就北京过去有句土话叫什么？叫城门楼子跨不着了。是说，哎，我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但是我觉得今天有个时代特征，还不光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你该叫什么？声东击西啊，还是指桑骂槐，甚至不是有意的。你就是今天一个东西火起来啊，可能是因为一个，比如说一个电影火，它大概不是因为电影拍得好，不定是因为出了件什么，八百里打不着一件事儿， 对 啊，咣叽这就火了， 嗯， 哎，就包括一个作家，你现在写本书， 没人看的 对， 对， 但是可能有一天突然洛阳纸贵，但是却可能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什么事儿， 但也不能红太久。你记得就上次英国不是有一个学者，他跟 BBC 还是跟 CN 做连线，然后那个孩子不是闯进来了吗？ 嗯， 就他，你说研究朝鲜半岛问题，就研究了那一辈子也没想过他是谁，然后就哎，后来很多人都放这样的小孩视频，也就没有那么火。 是啊，因为他老婆是韩国人啊， 哦， 待在里头烧菜啊，那丈夫是白人啊，哎，有个小孩出来找他。这个就满足了这个叫罗兰巴特说的符号学的心理要求。 哎呦，几强 你这个是符号学。 哎，你给解释解释。 这个罗兰巴特说，你看世间万物所有的物件都是符号，我们人看见这个符号，潜意识会产生什么情感的反应，情绪的反应是爱恨或者是厌恶啊。这个符号呢，这里面的含义很丰富。比方讲，我看这个暖水瓶，跟我们你爷爷或者你老爸那个热水瓶，就是一个两代啊，这个符号啊，这一种时间长廊里头的一种潜意识的交感和互动。 嗯， 啊，这个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比方讲新加坡啦、马来西亚也有华人，他对这个暖水杯啊。啊，他没有这个情绪反应，而且这个情绪暖水杯还有一个这个对比，啊，现在有权力的大人物用的是什么杯子？还是这个瓷杯有盖的那种？ 哦， 开会的时候，啊，旁边要冲，啊，这个放在这儿，然后他在这写，哇，超级，这样，然后这里有个热毛巾，这个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有这个暖水杯呢？一般是文艺工作者，是影响力的象征，而且比较酷，比较西化， 哎， 这比较独立，而且比较独立。 怪不得您知道有一款车啊，就是现在全世界卖的最好的电动车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它原来呢，它是给人家自己自驾，你开的时候有那个就有那个快感在里面。那卖到中国呢，变成一种老板车，人家坐在后座享受。 是。 那么它原来那个后座的设计就是一整排。卖到中国中间要锯开， 放上那个扶手的地方，还有钻两个洞可以放瓶子的地方， 是啊， 只有能摆上这两个放保温瓶的这个地方，中国人才能接受它， 是啊， 才能购买。 你这个陶老师讲的这个很深呐，啊，我那天好像看那个，好像是有一个文学评论家，阿根廷的叫博尔赫斯， 嗯， 甚至都引用他说的这个理论，就是，啊，甚至弗洛伊德也研究这个，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这个人为什么心呢，啊，不能安定？就是因为人经过了一个异化的过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从初通人事开始，一切东西就有了符号的意义。比如说杯子本来就是一个杯子，这是离啊真实最近的。但是我们人类啊，一活到成年人的社会，你就离开了那个最原初的世界，你就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你看我那天我买一件皮衣，我觉得有点贵，然后呢，你看我就请教我的一个朋友，最后他的意见呢，一下让我就想到，我买衣服的动机跟他买衣服的动机不一样，他买衣服的动机是符号学的，我买衣服的动机呢是孩童的，是真心的喜爱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我说就是有点贵，我说大哥，你说我这个消费水平能不能买这件衣服？他说啊，不要买了。他说这个你已经是个腕儿了，你不需要这个衣服来显示出你的身份。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得买，因为呢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他穿衣服是符号，这就他这么给我的建议就说明他认为啊，买一件什么样的西装是为了彰显你的身份，符合你的身份。而我不是，我真的是觉得好看行不行，我真的是觉得哎呀，这处理的这么样的颜色我满足了我的审美，我觉得我跟这一重符号没有关系。 其实也有， 也有， 因为符号学已经进入你的潜意识了。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好看，那一套穿在身上不好看？你自己堆磨下去，啊，人家肯定是夸奖你。哎，涛哥，你这个人呢，啊，出身江南水乡，啊，看样子有点像瞿秋白啊、徐志摩啊那种， 啊， 十几年来你就儒雅这两个字。或者那种感觉进入你这个潜意识 啊，甚至进入审美， 对啊，影响你这个审美观，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呢，下次你去选衣服，你就选刚才那位大哥选的不一样的东西。你以为这个跟符号没关无关系，实际上都有关系。为什么这个罗兰·巴特，我认为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行为心理学大师，因为他把这个符号学啊，把它整理成一通理论。今天你搞这个广告啊、营销啊这种啊、推广宣传的，不懂符号学， 嗯， 你别进这行。 那您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赵明义的这个保温杯成了一个这个调侃中年大叔的符号学呢？现在大家都把这个往中年大叔， 因为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枸杞。 对啊， 枸杞怎么了？ 枸杞不是 补 物吗？ 补啊，补身啊。这个枸杞啊有什么功能啊？在这个《本草纲目》里头，降胆固醇呢，啊，中人到中年呢，啊，哎，你以前不是个摇滚乐手了吗？ 嗯， 摇滚乐手，你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常常发飙吗？吃什么你会介意吗？哎，现在注意养生了，啊，一注意养生，人到中年了。 哦， 第二有一定的权利了，而且很有钱，你没钱。你怎么会担心？哎呀，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不是，大家原来觉得摇滚嘛是那种 rock and roll， 对， 有愤怒，对吧？现在的留着长头发，现在突然说中年大叔， 对， 枸杞泡枸杞， 你要在这个里头装的是被意大利 espresso 啊，或者什么中国的普洱茶还好一点。不能什么口气，哎呀，这是 我倒觉得，就是说跟大家还有一个记忆当中呼应，就是以前那个黑豹，那么多人喜欢的那种热血， 而且它是西式的， 对， 摇滚乐是西方的， 对，还有 你喝这个怎么喝中药呢？ 对，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中国的游客出去啊，你也别说他也不是什么很有钱或者有知识文化，他有权利。每个人都拿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种什么，有种安全感。中国人一去那个叫去国外去住酒店，早餐一定要去讨开水，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开水？ 他不喝的， 对，他不喝，一定要喝开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你那种摇滚范儿给人感觉是 我不用拿一杯水啊，我去哪儿我渴了我买，或者有种随遇而安，就跟各种可能性，我到哪儿都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个不是我最主要考虑的。现在是随时随地要照顾自己，随时 摇滚范儿的就要过去一般喝可乐现在怎么喝枸杞咱们切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枸杞加可乐，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还真的是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一直啊我们有海外的这个观众经常留一个言说你们要谈一谈为什么中国人喝开水这个话题，就是说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我们在日本或者我们在西方都不正喝凉水吗？ 对， 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喝热水？哎，你知道我小小的勘察了一些资料啊，我不一定代表准确，但就是你还为什么喝热水？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是中医，中医什么忌寒，其实也不是。在这个古代啊，有的时候中医甚至拿凉水当药呢，就是不只是说，比如说中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啊不要喝太刺激性的，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据说古代的中医也并没有说不能喝凉水，相反人们追溯这个源头倒能追溯到哪儿啊，是当年租界的是外国人最先带起来的，就是清末民初的那个时候，不是在上海那有租界吗？有租界呢，是西方人在租界里吧，但是租界里头工资高，所以呢华人们都到租界打工，于是在租界周边呢就有了一些华人社区。那华人社区呢这个卫生状况非常差，即便是在租界内当时的自来水系统啊也没有那么发达，于是呢常常就说围绕着租界这边的这个贫民窟这个华人社区瘟疫流行，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于是呢刚刚通晓了这个细菌学说的这个西方人呢，他们反倒说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哎，我们提倡啊把水煮熟了喝，煮开了喝。于是当时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碳酸饮料啊汽水啊都必须用啊熟水，就煮开了的水杀菌。哎，于是呢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搞的这个卫生运动里边有这个喝开水，甚至于共产党呢在1930年在延安搞的公共卫生运动也提出了喝开水，这是一个潮流。然后就是说一直到高潮到哪儿了，1950年的时候，1950年那个时候中国又有了一个大院文化，所谓大院比如说国有企业工厂，那就是电影院食堂医院都包在一个职工的这个社区里，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大院文化呢一个卫生运动的标志喝开水是个政治口号，于是呢在大院这个国有企业有那种专门打开水，你记得我们早年的办公室 对 都有开水桶， 小孩先去要打开水， 对，所以就有了暖水壶要开水，那个时候 对啊， 那时候农民们结婚都讲究送几个开水瓶， 对， 但是农村都没有这个条件说有这个开水桶供应给你，所以很多农村家里的这个暖水瓶啊是嫁妆是彩礼，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然后呢你看追溯这个历史一直到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前才开始呢大的暖水瓶这个符号啊慢慢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这种个人性的暖水瓶。哎， 就是隔代的记忆，您说过清末民初啊，因为中国人住在这个大城市里头，这个卫生系统一直搞不好， 嗯 啊，现在你要喝冰的水凉的水你老以为是水龙头里拿来的， 对， 那而不是说水冲开了热了以后冷却的， 哎， 但是你到欧洲比如说德国瑞士给你喝这个凉的水啊你都很放心， 对， 你知道这个即便是自来水都能喝。 哎，我一直弄不清香港的自来水是能喝的吗？ 啊，不能喝我们一去英国以后哎发现怎么英国人疯了， 开这个英国水也不好喝吧？ 不他不好，他里面 在英国德国他都说是可以喝的， 他可以喝，他可以喝，英国可以喝，这个德国瑞士更可以喝， 对， 香港不可以喝，因为香港在早年19世纪的时候卫生不是太好的，虽然这个水是从水塘，因为香港是在那个亚热带，夏天的时候很酷热，这个呢从水龙头里直接喝的是温带寒带， 尤其是韩代那个没问题。 对， 我现在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越来越多的发现一个就是中间状态这么一个概念。你看啊，咱们从温度上讲，有冷有热，保温杯嘛是温，是一种中间的状态啊。你说颜色也是，黑白是两端，但是更多的呢是中间色。你知道有意思的是，关于保温杯的这个事儿啊，引起来的话题跟这个中年焦虑有关系，或者说在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里，好像就说中年危机，说中年危机的几个特征，比如说男的叫什么盘串，还有什么盘串，就玩那个手串，然后保温杯，这就是中年男性的时代到来了。 不是说出轨是中年危机吗？ 对对对，盘串、出轨、保温杯，女的叫什么？女的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玩烘焙，开始烘焙、烘蛋糕啊，烘什么？这就是女性中年危机的一些特征。 爱马仕。 哎，但是呢，你看啊，本来呢，我是觉得这个古代的很高深的文化，你比如说佛教讲你要走中道，就不要走极端，走在中道。孔子也讲中庸之道，按说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像美国讲中产阶级，我们叫中等收入阶层。你看似乎啊这个人生啊，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中道上，还是一个比较成熟智慧的表现。但是恰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你会发现呢，这个中啊成了一个最大的焦虑和危机的源泉。你看大家说小鲜肉就年轻，像哎，我也算人到中年，所以我特别想 采访你。你不是刚过了你的？ 对呀、啊，我就想采访他，他是已经人过中年了，对，还在青春。所以哎，陶老师，你觉得这个中年的心境，和是不是说中年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时代下，遇到了特别强的不适应感？ 因为呢，到处那种护肤啦、啊、美容啊、电影啊、电视剧啊、韩剧啊，这种影响啊，都是这变成这种泛小鲜肉化啊，而缺乏了对内心的修养的追求啊。人家不知道再小鲜肉都会有变成腊肉的一天，不信你过十年再看看啊。现在是全都追求表面的，不追求里头的。 对啊， 所以呢， 不是你前浪躺在沙滩上了，人家还可以再追小鲜肉啊。 江 山代有才人出啊。 我没有，因为呢，你人到了不同的年龄啊，他这个期待追求的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现在今天社会很多这个中年人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整个小鲜肉的文化泛滥，成为一种主流，一种物质的、皮相的势力主义的主流。这叫势力。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人生的况味哈，你比如像有个文章里讲说，保温杯里的中年大叔是想学习更多新知识，但是记忆力不断下降的日子，是对儿女的唠叨越来越多但掌控力越来越弱的日子，是仍然处于社会中间但是被年轻人渐渐看不上的日子，是升大官挣大钱的想法一天天破灭的日子。你觉得说的对吗？ 也有点可能啊，这个是已经发迹了，但是等待双规的日子，故作镇定，就像手里拿着一串的佛珠，为什么你拿这个佛珠念来念去，你心乱如麻，对不对？所以才拿这个。 对，最近还最特流行有一个东西，就是像一片叶子一样，中间有个，然后就这么转，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好玩，但是特别特别火，现在好多人就转那个东西 啊。 你我只想问，就是你到底有焦虑感吗？我特别想知道。 我还真的是与众不同 哦， 我呢从来对年龄没有什么概念啊。当然他们讲这些什么中年危机啊或者什么的，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不脑子里没这个弦儿。我可以这么讲啊，我现在的感觉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是20多岁的孩子。我因为没准备控制自己， 为 什么？不是，我觉得我一直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私人生活中，但是当然在这个江湖上，在这个社会上，还是觉得，我想我是属于应该知足的，因为呢，我很少回忆，我老觉得我现在过得好。比如说你问我是10年前好还是现在好，我觉得现在最好啊，因为也会玩了，你知道吗？好多东西吧，也懂得享受了。 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茶，20年前可能我的味觉啊没有这么敏感，就品味不到很多东西的好处，现在你就觉得你更加懂得品味了。 嗯，我说女的哈，那个我前几天跟一个编剧聊天，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是中国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哈，女的没有40多岁的这个女性形象的，要么就特年轻，要么就是大妈。上一就是前一段时间火的那个我的前半生那个马伊琍，他们说她那个形象也是太符号了，其实没有探求女就是女性心理内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到了某个年龄就变成，我觉得我以前是更年轻的时候是外观，就是老是想知道外头，现在有点转内观了，想从自己心里面去获得一些，就是哎，其实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有点那个就湖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